波米尼加格尔维斯出版社近日出版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思想工作先行是完成社会主义事业必不可少的要求》单行文。意大利米兰主体思想研究中心网站上载了这部著作。另外，波兰网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近日上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拥有战无不胜威力的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网站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的标题下，登载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为朝鲜的繁荣富强和世界自主化事业所建树的丰功伟绩的照片。